过去，一是婴儿哭啼，二是学游戏，三是青春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，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，时间暂停，再继续深深寂寞夜里，百事换了意，前世挣扎梦醒，万事贴心离开你，经历这个你，活着这个我，细数自己。深情想起的我，想起了你，能跨过的难过，听发出的警告，预警的眼底，仍将燃烧思念，是情